然是又一波来到，但是没有影响到我们弟兄姊妹那个的敬拜神的心，所以很高兴今天再见到大家。今天呢要跟大家呢分享一个题目呢，叫做出乎我们的神。大家呢刚才呢听过有关的圣经，所以呢我们现在这里呢就可以跳过经文。好啦，当大家一想起呢今天要讲的是尼希米记，大家你会想到我会讲什么呢？跟城墙有关，因为呢尼希米记大家都很有印象，是一卷是讲重建城墙的一卷的书。好啦，既然是讲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我们现在首先看一看，大家应该都不会陌生了，这里就是你们所熟悉的耶路撒冷。你仍然会见到呢下面那里呢有全面一点的另外一边的城墙。现在这一幅的图我不知道大家呢好不好眼。Suppose 呢你们应该可以看到是一个正方框。如果呢现场那些呢你见到呢这个是个圣殿山，这一度呢就是个城墙了。见到吗？这一个就是那个城墙。所以呢这个是400年前奥图曼时期呢他们所呢是呢重建的城墙，一直留到今日。不过原来耶路撒冷城的大小，即是说它的城墙的范围有多大，是随着不同时代呢是有改变的。好了，我们看看这个是耶稣时期的耶路撒冷城，而呢耶路撒冷城在耶稣时期呢算是最大。大家你留意呢这里呢，这个就是个圣殿山，见到呢这里呢好像有一条鱼咁样的形状。这个呢大家呢首先呢你记在个脑里面，然后呢你看一个城墙的范围呢是一直呢其实是比今日的耶路撒冷城是重要大的。意思今日那个叫做耶路撒冷的老城，当然的城墙以外呢耶路撒冷城今日就是呢以色列最大的一个城。不过以前呢是讲个城墙以内呢就是他们那个的城，是这解了。好了，那这个呢就是希西家时期。记不记得我刚才叫大家呢留意什么话，好像条鱼这样的位置。希西家时期呢那就是呢只是个范围呢就是由圣殿山和这里发展，这个就是希西家时期。好了，再看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尼希米记。那到底尼希米的时期那个城墙又有多大呢？大家你留意了，这个就是个圣殿山，而记不记得那条鱼那个位置，这个就是呢尼希米回去要重建城墙的范围。问题其实大卫王第一个建耶路撒冷城呢其实呢是没有圣殿山那部分的，所以呢你如果你留意呢其实只是得这一忽细细忽。不过记不记得所罗门王他建圣殿，所以呢城墙呢就加建就连埋圣殿山，明白吗？好啦，咁为什么希西家时期又会大一点呢？记不记得希西家时期是南北国分裂了之后，北国已经亡了国了，北国的人有些人逃难去到南国嘛，所以呢他的城一定要加大，万一有敌人来的时候呢城外的人呢都会走入去城内那里是呢要寻求保障的嘛，所以呢城就一路这样呢是扩大直到耶稣时期。但是今日你见这个世界呢已经不需要再起什么的城墙，因为呢 古时你需要城墙去保护，但是今日一架飞机在上面放个炸弹下来，你几多个城墙几高都冇需要了。好了，咁而家我哋要翻翻去咧，就系咧尼希米时期，佢咧翻去就要重建而家我哋见到呢一个嘅范围嘅城墙。大家你记得咧，就系话以色列人咧，佢哋南北国分裂，先后俾亚述灭亡，跟住就系俾巴比伦灭亡。大家咧要知道咧，佢哋咧通常咧就系咧对战败国咧。是有一种的对待，亚述人对战败国，避免他们的人起来反抗啊起义呢，他们会交换战俘，所以在这个国家的人呢会将他呢亡了国了嘛，打败了嘛，将他搬去另一个国家，而另一个国家的人又会搬去另一个地方，使他们慢慢是混血混种，就不会有起义反抗。所以有没有发觉北国的十个支派呢，有一个叫做失落了的支，就是说他们叫做失落了的支派，因为他们已经是混种，没有了自己那个的民族观念。不过南国就保存了犹大支派。好了，去到呢巴比伦时期就灭了犹大，他们又不是用这种交叉战俘的方式了。巴比伦用什么方式去控制不要等人起来反义呢？起义呢，就是将有影响力会带动起义的人呢，就会掳去到巴比伦，等他们在那里呢，就是呢即等他们自己开发田地啊，等他们开发运河啊，等他们在那里呢建筑他们自己的房屋。所以各位，如果今天巴比伦要来呢掳走我们这里的人，以防呢会起义的话呢，带动人起义，你望一望身边，你估有哪些人呢是会被人掳走的呢？那你就明白了，总之有皇室人员啊，有皇室血统啊，有学问啊，有影响力啊，总之他讲嘢有人听，那些人呢就有机会被掳了。好了，当时的巴比伦掳走了这些的犹大人去到巴比伦，一个国家兴起他都会有他的衰亡，所以呢后来马代波斯起来呢，他们呢就是呢也都灭了巴比伦。所以你会见到现在这里巴比伦之后的马代波斯的版图呢是更大，也都包括以色列啦，也都 是包括了是欧亚非三大洲。而呢波斯原来在这个时期是他们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时期，称为是阿契美尼德帝国，是在波斯的历史里面是空前的一个时期。所以他们地土大到甚至乎有几个首都，包括现在大家见到的 Persepolis。而另外当然就是苏珊城都是他们的首都。现在你再留意这幅图，其实是很想告诉大家，条条大道通罗马，有没有这个印象啊？所以一个国家强，你一定要建筑好你的道路的。喂，这个是罗马时期，你知不知道其实罗马未建筑道路之前，其实波斯是第一个是看重这样。所以他有一条道路建筑，就是由这里叫 Sardis， 即是撒迪，是当时的吕底亚王国的首都。这个就是苏珊城，就是波斯的首都。不过当然他灭了这些所有的地区，他就认为这个城是很重要的，因为是当时曾经的首都。 所以就由这里就建筑道路，首都去到首都。这个呢也都是呢他们当时那个的去看重。而呢记得每一个地方的人他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对待战败国。不过波斯王原来他用什么的方式啊，他用恩待政策。等你们这一班的人呢，你们回乡啦，你们可以过回自己的文化，守回自己的宗教，你们想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因为当时呢他会令到人就是觉得，哇，这个皇帝对我们这么好，还好过我们以前那些王对我们。所以呢他就会令到呢，因为他的国家这么大，这么多不同的民族的人，令到他们呢贴贴服服。所以呢原来波斯有成超过200年的帝国历史，在当时。而呢大家如果有机会见过呢，是这个的古列王的谕令呢，这个今天你有机会可以在大英博物馆那里看到，就是当年他下令你们可以回乡，你们可以是回去自己的国家，守回自己的信仰。所以未出现了圣经曾经就是说是他们是被掳归回。而波斯呢他们更加是用一种方式派回他们自己的民族的人做省长去管理那个地区的人。所以尼希米做了什么呀？做了犹大省的省长嘛。所以呢波斯的成功呢，其中他就懂得用他们自己人去管理他们自己的民族，使到那些民族他们就 是很容易去接受。好了，我们讲了是尼希米记的一些历史背景，现在我们回到去的正题，尼希米。我们今天所讲的信息发生在书山城。在书山城即是当时波斯的首都。当然皇帝当然住在首都的皇宫，而呢就出现了他身边就有一个官，就是叫做酒政。酒政当然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啦，因为皇帝的生与死就是跟这个酒政很有关系。他呢要不要死呢，其实这个的酒政是有很有各种的影响力。当时他有一个这么高的位置，他是属于皇帝身边的红人。不过尼希米当他听到有人从被掳归回的犹大回来，他就去打听了，到底我们的被掳归回那些人怎样。那时 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就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各位，他说我一听见这样的话就立刻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向天上的神去祈祷禁食。各位，他是皇帝身边的红人，是皇帝身边的酒政，他德高望重，他的位置是就是说如果皇帝不喜欢他，他不会在皇帝的身边。皇帝这么喜欢的一个人，但是那你想不想你喜欢的人成日都愁眉苦面呢？当尼希米知道自己的故乡 其實他都是在外地出生，但是呢他是很關心自己的故土。當他從人的口裏面知道自己的故鄉遭大難，他呢是很不開心。皇帝自然會怎樣？當然會問他發生什麼事啦。而尼希米亦都很自然是講出他的故土、他的故鄉的問題，而怎樣？請求皇帝俾他回鄉，回去幫他們去搞定那些的問題，搞定城牆被拆毀不安全、沒有保障。好了，請問皇帝接不接納啊？皇帝接納，一定是他陳詞迫切，亦都因為呢這個是他所即係佢係佢係好喜悦嘅一個人，咁佢冇講明話咧，你去幾耐好翻嚟嚇嚇，咁啊總之咧就係咧知道佢一定會再翻嚟嚇，因為呢一個嘅尼希米咧嚇，佢只係話你俾我翻去完成我要做完嘅嘢嘅意思，即係話佢會再翻嚟。好啦。當尼希米咧嚇，佢請求皇帝俾佢翻去，當然咧唔係咁簡單。你冇你嗰個嘅財富，你點能夠可以喺嗰度做到嘢咧？所以佢連皇帝求你咧嚇，俾我可以喺嗰度咧係建築房屋嗰啲嘅材料咧，都請求皇帝咧嚇啦，即係俾佢。好啦，佢處理好曬一切嘅嘢咧，佢咧就真係咧係咧話山長水遠。各位，你知唔知由波斯去到耶路撒冷要行幾耐啊？你記唔記得嗰幾個博士走去咧耶路撒冷揾耶穌出世，去到伯利恒，你知唔知佢哋又走咗幾耐啊？點解話要將兩歲以下嗰啲嘅細路哥要殺曬啊？大家你就明白，其實都有一段有成可能要行成年幾嘅時間。各位，當時嘅尼希米，佢就係從老遠嘅波斯放棄皇宮咁舒適嘅生活，佢翻到去耶路撒冷。好啦，我哋首先睇見咧，就係有拆毀，有重建。点解神喂你咁爱耶路撒冷，唔系话系你个圣城咩？点解你会容许俾敌人拆毁噶？冇错，因为有罪恶，所以神宁愿佢个荣耀离开。其实圣城神离开呢一个嘅圣城，荣耀离开，唔系呢度第一次。你记唔记得喺会幕时期，神嘅荣耀离开以色列，亦都系因为咧会众当中以色列人嘅罪。但系你话，哎呀，即系点解神你会即系容许呢啲咁嘅事发生？因为神唔系要拆毁，神其实系好想重建，要重建之先。亦都是需要拆毀，所以他寧願看見自己的聖城是失去榮耀，寧願聖城是被拆毀。所以出現什麼呢？尼希米回來重建城牆。當人重建城牆，其實亦都是神重建聖民。所以呢，神点解要重建圣民呢？因为你话喂呢一班人唔系咧，即系话犯罪软弱得罪神咩？系因为咧，神亦都曾经应许过，神嘅爱系不离不弃。大家有冇印象？以赛亚书有一节嘅经文：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主的慈爱必不离开你。 神的爱就是这样不离不弃对待以色列人，对待他所爱的人。圣民怎样能够可以胜利啊？只要他们愿意悔改，他们就会经历复兴。所以神永远给人有机会，当他们有机会重建，意思亦都是说他们能够可以是有机会重新开始。这个地方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曾经去过，这里是位于以色列加利利省加利利海的旁边。这个地方呢有一间的教堂，很多时候呢有时我要去到那个地方带着一个个团，那些导游有时他会这样跟我说，他说呢这里的教堂很小间的，我们呢很赶时间，不如我们呢即是 skip 了这个地方不去这里。那我说不得，我这个地方我要看的不是这间教堂，我要去到这里的海边，我们要体会一下二千年前耶稣就是在这个海边拷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在这里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彼得三次的回应，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你记不记得耶稣第三次问彼得，彼得的反应是怎样？彼得的反应忧愁起来。为什么耶稣会三次问彼得？因为跟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有关。对于一个我曾经三次不认主这么软弱的人，真的最好呢掘个地窿，即是埋了个头下去，以后呢就呢隐藏这样，不即这样去过了他一生就算。但是耶稣不是，耶稣他要重建彼得，要给他有机会。你虽然三次不认我，但是我要再一次重建你， 要使用彼得。所以当耶稣在这里拷问彼得之后呢，耶稣呢这个的彼得呢再一次呢是坚强起来，日后他呢成为呢大师兄，带领门徒呢努力的去传福音。神能够可以呢是重建很多的事，从旧约到新约直到今日，神不是要做一个拆毁我们的神，神是要呢去重建我们，要建立我们，要使用我们。所以不需要呢是呢怕挫折失败过几多次。有人说，他说我们需要在几多次的失败的两边勇敢地站起来。神要使用我们，要重建我们。所以呢拆毁重建，透过尼希米记我们见到尼希米是一个有意象有行动的人。当时他其实在城里面，在皇宫里面生活。各位试想，你在皇宫那里生活是不是呢？真的你还有哪个地方好得过在皇宫呢？但是竟然当他听到自己国家自己的故乡有大难的时候，他愿意呢是放弃这么优厚这么舒适的生活，走到去困苦的人群当中。因为他看到异象，他不是单单看见异象叫人去做，而是他身体力行，他自己亲自要去看。他不是只是听见人怎样讲自己的故乡遭大难，他要实际去看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大难。各位今时今日你都知道网上都有很多叫做什么 fake news， 所以你都要是怎样，你要去看清楚是不是真。当时的尼希米 他回到去看清楚是不是真的。所以他呢就由波斯去到耶路撒冷，去到那里呢他都不出声告诉人听我来到了，他静鸡鸡在那里住了三日。坦白说他是呢皇帝身边的红人，喂，我现在来到犹大省，话晒我都是省长最高的行政领导人，是不是来到都应该整条红地毡等我可以 走出来、就是、有个荣耀。没有，他回到来自己的故乡，他暗暗不出声，他要亲眼看一看是不是真的我所听见遭大难。三日之后他发现这里真的有很大的困难，他看见呢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跟着他劝当地的犹大人，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尼希米是一个呢有异象身体力行，用行动去能够实现他的异象。所以呢，来吧我们一起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终于你知不知道这么大的 project， 这么大的困难，但是你想象不到圣经说他们52日就重建完成了。当然大家你要明白为什么他们这么快呢，当然他们同心合意，他们大家一心一意，还有他们不是从零开始，他们是从以前那些退换拜雅要将他怎样去修补，这个呢就能够可以是加速他们可以是完成。不过你说是啫，他们即重建城墙，你知不知道其实原来在重建的过程是困难重重，因为当你们一要为神做事的时候一定会面对敌人。敌人怎样去对付呢？当时他们的敌人怎样？他说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要使城内扰乱，要搞乱你们。他们敌人都同心合意，同谋。还有当时的敌人怎样去对待耶路撒冷的人呢？他说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怒恨，嗤笑犹大人。你知道说话是很难听，说话是很大杀伤力。当时他们的敌人用说话去嗤笑犹大人。还有他怎样说呢？他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这样看不起这些的犹大人。还有他说他们所修建的城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此倒，意思就是说他们收埋那些墙，他说呢一只动物小动物走上去都会冧，意思就是说呢他们呢徒劳无功。还有敌人怎样对待他们呢？恐吓他们，他们的敌人说什么？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哇，这些呢趁他们，各位你知道什么叫做我们在明他们在暗啊？即是呢他们呢要做什么呢？有时是呢趁不知不觉的时候呢，这个是一种的恐吓。当时犹大人他们面对什么的压力呢？他说这样我和弟兄仆人并跟从我的护兵都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带兵器。意思就是说他们穿着那些 即係嗰啲嘅護甲嘅衣服啊嚇，仲有咧出即係唔會除啦嚇，仲有啊出去打水啊嚇，即係話咁簡單。喂，你飲杯水嚇，你都需要帶住兵器。嗱，呢啲係一種壓力，因為敵人無處不在，有時你防不勝防，呢一種係一種嘅壓力。不過點解以色列人佢哋能夠可以喺52日咁短咁快速，能夠可以完成重建城牆？一個好簡單嘅原因 ，come together， 呢一個係一個同心合一，你想象唔到嘅力量，係我哋老生常談。當我哋要面對敵人，當我哋要面對撒旦嘅攻擊，一定要 come together。一個人嘅力量好薄弱，但係團體嘅力量就能夠可以咧係互相幫助。然而，我們禱告我們的神，呢一度俾我哋睇到 come together。我哋除咗係要團結嘅力量，佢哋仲一同嘅禱告，因為知道每一件事嘅背後唔係單單呢一件嘅事，而係我哋知道呢件事背後仲有一位偉大嘅神重建城牆。不是给我们见到只是个城墙，而是重建城墙，我们看到背后是有一位的神。所以他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那位大而可畏的神。所以我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和为我们的家产征战。所以当时的人他们看见我们自己的兄弟，看到我们的儿女、妻子、财产，我们要保护这一切，我们要同心 come together， 除了要团结，还要祷告，依靠我们这位大而可畏的神。我们的神有几大，有几可畏啊？各位，我们有没有了解到底我们所信靠这位神有几大，有几可畏？我哋咧生活喺温哥华，最近当我有同一啲外地嘅朋友联系嘅时候，大家都知道，哇！你哋温哥华好劲，你哋今年咧上咗好多单国际头条，包括我哋夏天点啊热死人，包括我哋落雨点啊吓，落雨亦都好大嘅灾难，系咪吓？大家你有冇人住喺 Abbotsford 咧？我有一次去嗰度嘅時候咧，咁啊當地嘅人就同我講，佢話咧，我哋呢一度咧92嘅出口咧，喺呢一度之前幾日可以撐艇仔水浸啊！仲有我哋咧嚇，即係最近又發生咩事啊？落雪啦嚇！咁啊，都係咧嚇，咁多年好似好耐都未試過咁凍啦嚇。各位，大自然嘅力量，大自然嘅呢位嘅神係大而可畏。我哋咧想象唔到咧嚇，呢位嘅神嘅力量有幾大？呢位嘅神佢掌管宇宙，掌管萬有，掌管所有嘅一切。所以呢，有时我们真的呢做着我们自己的事的时候，面对我们的困难的时候，有时真的不记得了，其实呢我们可以依靠这位大而可畏的神。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虽然我们呢有限的头脑有时是很难去理解神的性情，祂的威严和祂的能力，因为他是超乎人想象，但是他是那位我以永远的爱爱你的那位的神。我们要好像尼希米学习，好像尼希米是一个看见异象加上行动。我们不是单单只是看到需要，当我们见到任何的地方任何的情况， 当我们看到有需要有异象，我们都需要加上行动，这个就是尼希米。还有在这一段的经文，在尼希米记，我们看到他们的成功在于他们的分工合作。当时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大家你留意，这里已经去到第三章，提到有人起来建立羊门。好了，再留意第三章，跟着就说其次是其次是其次是其次是。不知道有没有人曾经留意过，原来在第三章出现过很多次其次是。如果我问你，到底在第三章出现了有多少次其次是，大家不妨可以今晚回去不睡得着的时候可以数一数游一游去。不过我会讲埋答案，原来一共出现了30次。哇，你说为什么一张圣经出现30次？很清楚要交代每一个人每一个族群，他们要看到自己的责任。所以他们来到这里被掳归回，我们不是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付出就去享受成果，我们要看到自己的责任，我们要回来圣城重建自己的地方，我们必须要看到自己的责任。分工合作是一种善用所长，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才干，所以呢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我们全体的人将我们有的才干拿出来的时候，真是不得了，那种团结分工合作的力量，你是想象不到那种的爆炸性的果效是有多大。好了，问大家一个问题，很简单，可能小学一年班都懂得答的问题，叫做一加一等于多少？吓，那你说一加一不是等于二吗？那么当然不是那么简单啦。我是很想告诉大家，原来一加一是大过二。你说怎么计算的？这个是来自团队合作的一个观念。原来一加一是大过二。当我有机会去到以色列，我亲眼看到那些考古学家怎样在那里做考古的时候，原来他们呢，首先我们要知道考古学家呢就即是即他说一定要 很强壮啦。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呢你一定要懂得搬石头，因为你要首先搬开石头，跟住重点啊，仲要掘里面啲嘅泥沙，跟住你先再揾到地底下边嗰啲嘅即系碎片啊，或者系考古文物。所以咧，佢话如果一个嘅人咧，我哋自己咁去搬石头咧，吓咁样走去搬泥沙嘅话咧，真系连命都冇。不过我系亲眼睇到，佢哋原来咧系形成咗一条人链啊！一个人将石头搬过去，将流沙搬过去，一条这样的人链减轻了很多体力劳动，所以即使是都是用了这么多个人，但是一加一大过二，就是这个原因，可以是减轻很多的体力，而能够可以发挥更多的能力。团队合作一加一大过二，所以本来对于重建城墙好困难不可能。各位，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呢想起很多的事情就是唉，没可能的。 当我们想到冇可能、太困难的时候，原来一加一是可以大过二。当我们呢团队合作，再加上我们看见的不是只是城墙的困难，而是我们看到城墙背后原来有一位伟大的神。 We have a big God。 曾经有人说，他说不要说给我们的神听我们的风浪有多大，我们要说给风浪听我们的神有多大。当我们存着一个信心，团结就是力量，依靠这位大而可畏的神，我们就不需要怕风浪。在风浪的里面，我们仍然能够可以变得刚强，并且能够可以去超越风暴，能够可以迈向成功。所以尼希米记 More than just a war， 我们不是看尼希米记只是见到重建城墙的故事，而是我们要看到原来重建城墙背后这位大而可畏的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同样我们不只是见到困难，而是我们见到困难的背后，我们可以依靠这位大而可畏的神。所以以六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人想象不到，以为没有可能，但是竟然这么神速，五十二日就修完。所以我们一切的仇敌，四面的外邦人听见了就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盼望我们所相信、所倚靠、所侍奉的这位的神，永远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坚固的盾牌。我们不单止相信这位伟大、大而可畏的神，并且我们有机会一同去服侍这位大而可畏的真神。愿神使用我们每一位，愿神的话亦都是安慰我们每一位。